第十一课，我要买橘子。一，句子。 六十一，您要什么？ 六十二，苹果多少钱一斤？ 六十三，七块五一斤，七块五毛一斤。 六十四，您要多少？ 六十五，您还要别的吗？ 六十六，不要了。 六十七，我要买橘子。 六十八，您尝尝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您要什么？ 我要苹果，多少钱一斤？ 七块五，七块五毛。 那种呢？ 九块三。 要这种吧。 要多少？ 两斤。 还要别的吗？ 不要了。二， 您要买什么？ 我要买橘子，一斤多少钱？ 六块八。太贵了。那种便宜？ 那种好不好？ 您尝尝。 好，我要四个。 这是一斤半，八块五毛。还买别的吗？ 不要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您要什么？ 我要苹果。 二，你尝尝。三，我要买橘子。扩展。一， 我常去百货大楼买东西，那儿的东西很多，也很便宜。 二，你要喝什么？ 有可乐吗？ 有。 要两瓶吧。 四，生词。 要，苹果，钱，金，块，圆，毛，角，还，别的，橘子，长，售货员，种，贵，便宜，喝，录音，发，电子邮件，多，瓶，专名，可乐，可口可乐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我要买汉语书，不知道去哪儿买。今天我问王兰，她说新华书店有，那儿的汉语书很多，明天下午我去看看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第二声加第三声。 啤酒，苹果，游览，十九，没有，结果，毛笔，停止，词典，食品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游泳，友好，左右，朋友，知识，一直，信纸，政治。